爱断了联系，我不愿意这样逃离，放弃你放逐我自己，我不愿意将爱藏匿，无靠无依。活在回忆里，我不愿意孤孤相逼，思念却无情的堆积，我不愿意就此忘记，永远不提。我爱的是你。无所谓，放弃后悔，爱情来来去去，没有是非错对，情已非，尊重后不会再相会，偶尔有一点思念，在夜里点缀，无所谓，谁会是谁，靠一靠我胸膛，温暖片刻沉醉，梦里醉，缠绵是散落的烟灰，解脱我些许幻想，好走离出寂寞的包围，有时很美，有时很累，谁在给我伤害我无所谓，没有快乐，没有安慰，情到深无所谓，谁会是谁，靠一靠我胸膛，温暖片刻沉醉，梦里醉，缠绵是散落的烟灰，解脱我些许幻想，好走离出寂寞的包围，有时很美，有时很美，谁在给我伤害我无所谓，没有快乐，没有安慰，情到深处真的无所谓，